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是周五，按照惯例呢，我们周五是有音视频同步播出的。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才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在首页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上角啊有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您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右下角有点赞的小标志哈，可以给 我 们点赞， 可以给我们点赞。 另外呢，在微博当中您可以搜索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的微博啊，然后在微博端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一种呢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您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没错， 今天是周五哈，其实呢今天也是12月份开头的第三天。 没错呀， 眼瞅着2021年就要结束了，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之前也问过大家，2021年还有什么样的心愿、什么样的目标没有达成呢？是不是得抓紧这最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完成一下2021年的年度计划？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来聊聊。再不什么什么就来不及了。 我替李凯老师造一个句子吧。 您说， 再不健身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又能怎样？ 破罐破摔了是吗？ 我准备这周日开始恢复健身。 行，我们拭目以待。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再不什么什么就来不及了。您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是12月2号，昨天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海淀区疾控中心传染病地方病控制科的副科长金丽娜在值班。36岁的她呢，已经在传递所啊，不叫传递科，说惯了。传染病地方病 啊， 这个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他们是叫所。这个海淀区他们叫科， 一个科啊，传递科。 已经是疾控中心新冠肺炎防控流调组的组长。这两天呢，上一轮疫情基本结束了，所以呢海淀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啊，由此前3天值一个24小时的夜班，调整为6天值一个。早上起来8:30电话响了。 有情况吗？ 没错，海淀区卫健委给疾控中心值班室传真了一份协查函，随后呢又将协查函发到了海淀区疫情防控工作平台上。这个协查函通告说，哈尔滨市一来京人员为哈尔滨2例已经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 今天上午我们也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啊，通报了疫情的相关情况，相信大家也都在关注着这个事儿。 那么海淀区这个金丽娜和同事们顿时就紧张起来，和病毒赛跑再次启动了。这个金丽娜立即拨打了密接者的电话，嘱咐对方在原地啊不要动。同住的人员也在家里边不要动，然后开始了解对方的密接情况。9:12呢，海淀疾控中心接到了市疾控中心转发的黑龙江省的协查函。与密接者通话当中啊，金丽娜听到已经有工作人员上门对密接家庭实施疫情防控措施了。金丽娜说，得知密接者和确诊病例在密闭空间共处了3个小时，说我们基本就判断他已经非常危险了。争分夺秒，一定要跑在病毒前面。9:30的时候，金丽娜通知流调队员和消毒人员做准备，9:40出发前往密接者所在的八里庄街道坤裕府东区，那里距离疾控中心是16公里。这个八里庄是海淀的八里庄 不是我们那个通州那块的八里庄， 那是朝阳， 朝阳就快到通州的八里庄。 这是这个海淀的八里庄。然后呢11:30的时候，密接者和同住的爱人家庭和单元楼的环境样本已经完成采样了。12:30的时候，样品一到疾控中心已经做好这个实验室，立即开始进行检测。和病毒赛跑要争分夺秒，要精准细致，最怕 啊，研判错误或者漏掉风险点位，不能及时阻止病毒扩散。金丽娜说呢，从密接者成为密接的11月26号开始，一直问到12月2号，就昨天 啊， 简要紧的问，去过北京的哪些地方啊？接触过什么样的人呢？9号楼的底商、菜市场、文具店，确定一个点位，包括流调采样、消杀人员和司机的四人小组，就立刻赶赴现场，落实防控措施。 要的就是一个效率， 哎，特别快嘛。 嗯， 金丽娜和一位同事轮流打电话流调，金丽娜确定一个风险点位，马上通知一组的疫情处置人员赶到现场。与此同时呢，另外一位同事已经拿起电话接力调查，不浪费一分一秒。那么病例所在的这个昆玉府东区呢，也采取了封控措施，开始全员核酸检测了。晚饭来不及吃，水顾不上喝，电话一个接着一个，厕所也来不及上。 哎呀，要说真的是特别辛苦啊，这就是属于和病毒赛跑，和时间赛跑嘛。 没错，23点的时候呢，对于确诊病例的密接、次密接的流调还在继续，陆续有疾控人员赶回单位，充实流调力量。已经是12月3号，今天的凌晨，夜色深沉，办公室里依然电话不止。那么传递科的副科长刘峰说今天到现在不算微信电话，已经打了200多个电话了。 哦， 将近凌晨1点，金丽娜再一次将阶段性密接人员名单调整出来发给密接组，那么密接组呢再转发给转运组，转运组呢去接人到集中观察点，整个这昼夜流调和疾病病毒赛跑。 所以昨天人家是整整忙了一整天哈。今天上午我们通过这个发布会已经了解到了这个确诊患者他的一个基本行程的情况。其实我们能迅速去确定这些点位，把这些信息及时的告诉公众， 是 这背后离不开我们所有工作人员这一天天的忙碌哈。 所以那个网络上不是有个词儿吗？岁月静好，都是背后有人替你 负重前行， 是吧？ 要给人家点一赞。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啊，我们可能安心睡大觉，像美哲可能昨天下了班回家里边玩会儿，就晚上就安心睡大觉了。 怎么叫玩会儿呢？晚上我也得工作呀，是不是？ 这段领导不听，你不用说了。 我们那也得把事实说清楚。 你真工作了吗？ 我昨天晚上真工作了，这不明天就周六了吗？咱新闻广播有一档特好的节目，周末活力派，是不是平常没关注啊？可以好好关注关注。 反正总之就是背后有好多人为这个城市的运转，为咱们疫情的防控付出了很多的工作，所以呢，咱们在这儿也为他们点赞，同时也是提醒大家做好个人防控，对吧？ 这个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不扎堆、不聚集，再次提醒各位啊。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再不怎么怎么样就来不及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公众号呢是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聊天室呢是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既可以收听也可以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哎，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再不听大城小事就来不及了，两位主持人说的太好了，来得及来得及，明年2022年我们俩还会依然陪伴着大家。怎么了？这不昨天已经官宣了吗？ 是是是是。自从啊，自从关于乾隆白菜的事儿吧，就很多人都会担心咱俩。有一些同事呢，也经常时不时的问问美哲。还好吧？ 是是，觉得要是新闻台出点什么事儿，可能80%就得出在咱俩身上。但是我们两个吧， 说 我们这个还是非常有职业操守的。当然今天节目前呢，我也拍了一张照片哈，算是抓拍的。想问问朋友们，这个有没有观察过抓拍的照片和摆拍的有什么区别？ 抓拍应该更自然一些， 更真实一些。他抓拍的是被捕捉对象第一反应，真实的反应。李凯老师看了一下镜头，看了一下我啊，大家待会儿咱们放广告的时候，给大家把这照片发到聊天室当中，就可以大概揣测出我们俩人的关系。 据说我的表情很是直给， 很是传神， 到底 是，很是真实。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表情？到时候您可以在我们聊天室里边等着美哲，到时候放那张照片哈。今天呢，我们就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再不如何就晚了哈，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跟大家说说这 戴口罩的事儿，其实从去年疫情爆发之后，在我们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意识，就只要咱们去公共场所就得戴好口罩。 那是不是刚才说了吗？背后有好多人为我们负重前行，咱更得保护好自己。 一个是保护好自己，第二个也是对其他的朋友负责。 12月1号， 一趟上海飞往咱北京的航班上，有一男子吃完飞机餐之后就拒绝戴口罩。 哎呦， 他说啊，你们戴口罩那都是走形式主义。据拍摄者介绍，面对空乘人员的劝诫和周围乘客的质问，这个男子也是特别的横啊。他说，大家啊，就是你们都是形式主义的奴隶，这特别狂，是不是？ 哎呀， 在得知警察要上飞机处理之后，这男子呢又突然变脸了。 那是知道警察叔叔要来了，那当然得服软啊。 啊，服软了，开始频频道歉哈。这段视频呢也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餐后戴口罩到底是不是形式主义呢？我觉得这个男子是缺乏起码的防控常识。虽然吃饭的时候大家都得摘下来口罩，你戴着口罩没法吃饭呀。 哎， 但是十几分钟不戴和几十分钟不戴口罩，那个感染的概率怎么可能一样呢？当然这个男子可能也觉得自己有理哈，说大家上飞机之前都经过严格的核酸行程检验，又同时进餐，这是处在同一个空间的安全者。但是以往的防疫经验和教训都告诉咱们，只有严格遵守防控的规则，大家伙每个人都树立起牢固的规则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意外的发生。这飞机里啊，这个空间比较狭小，而且它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 是 遵守防控的规定，任何人都不能任性。 没错， 当前呢，新冠病毒的新变种，大家最近可能也比较关注，叫奥密克戎嘛，正在伺机而动。哎，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是不是？ 这奥密克戎是什么字母？ 这不是上回咱们讨论过，跟某一个血压仪那名字有点像， 啊、 就 O 打头的吧？ 啊，阿尔法、贝塔、伽马、德尔塔。 哦，对对对，之前那不是德尔塔毒株吗？这奥密克戎毒株，哎，大家多关注健康北京吧。这个李凯老师是专业啊。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呀。咱全国各地这疫情也呈现出了零星散发的态势，这种自以为是的偏执、不守规则的任性、想钻空子的侥幸心理，都是疫情防控的大敌。 没错， 咱就拿戴口罩来说，这两年的防疫实践表明，这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防护的措施，防范奥密克戎同样有效。戴口罩呢，既可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的侵袭，也是给他人增加防护的屏障。所以说啊，这个男的说的戴口罩，它绝对不是一个形式主义 、 而是大家对于安全的承诺。那些觉得戴口罩是形式主义的人，对防控规则指手画脚的人，七嘴八舌的人，他必须要接受相应的教育和惩戒。 就是有些人他真的是自以为是，对吧？这种自以为是的迷之自信到底来自哪儿，咱不得而知，可能是平时猖狂惯了。也在里边哈，警察来了也在里边好好的反省一下， 没错， 给个教训。而且呢，别老觉得我是标新立异，就是你们都不懂，我就不用戴口罩，这个已经经过科学实践了，对吧？所以咱们在这儿就想说，眼瞅着冬天这个年底越来越近了哈，咱们还是做好自己的防护。你像人家那些流调人员背后做了那么多的努力，不就是希望咱们真的生活早日疫情结束， 能够过上正常的生活、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啊。黎黎说，再不点赞就来不及了，我点赞去了。 哎，谢谢您啊。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右下角有一个比心的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给我们多多点赞。 哎，你看咱俩的语音语貌就不太一样、你看你说的就比较自然，对吧？我说的就是，要是喜欢就点，不喜欢就算了。 不是我常说的一句话吗、 啊、 要是您觉得我们节目还有改进的空间、啊，我们就好好做，争取让您满意、是不是？ 也就是争取。 那还怎么着，咱也不能强迫大家。 红果说，再不用超时的积分兑换就来不及要清零了。 包括还有刚看哪一朋友那时花开也说了、我那信用卡和航空的积分好像就到今年年底，再不兑换就来不及了。 是 你们今天这话题提醒我了，赶紧查查，赶紧用啊。 要说我那个 航空公司的积分我已经兑换我们家好几桶油了。 哎、啊，那不错呀。 啊，就是因为哪儿也去不了嘛。 哦、 啊， 是不是您还有一什么积分可以兑换咖啡来着？ 啊，对啊，有信用卡的积分、哦啊。 我经常会点某一家咖啡的外卖，积攒那小星星、 啊。 我那天发现我已经好几十颗小星星了。 哎， 等到年底我请您喝咖啡啊。 不是这个口惠而实不至啊。 这不还没开始兑换呢吗？ 赶紧换，赶紧换。 行，择日不如撞日、 啊， 就撞明年吧。 爱的旋律说：“我虽然还没有嫁人、哦，但是如果我再不把自己嫁出去，就来不及了。所以我希望自己早点把自己嫁出去。 哦”嗯，祝愿您心想事成，一定可以觅得佳夫。想说觅得佳婿来着，后来发现这辈分不太对，觅得佳夫、哎、啊，那个 反正啊，这个也不用过于着急。嗯、 对，有时候缘分来了吧、 嗯， 他挡也挡不住， 是吧？这个你有经验、 嗯，嘿，那也算有经验吧。 经验还特别多，你知道，经验就是一次一次加一次这么累积出来的，是吧？ 你这就不客观了。 怎么了？ 你那么就是关心我私生活，看 没？我就这么一说。 哎，行不 行？谁知道真的假的？ 那、嗯、你都不知道真的假的，你还说？ 啊、那就是 不信谣、不传谣、啊、不造谣啊！ 造谣这事儿，我以后不怎么干了。 2266说，这今天啊，我们的话题又像一语文课啊、 哎， 大家开始造句了。生活不容易，年轻的时候再不努力，到老了、 嗯、 万一就来不及了，怎么办呢？ 哎 嗯， 确实哈， 有的时候年轻的趁着我们精力好，是吧、 嗯？ 可以多做一些事情，多尝试。 你看人家请教我兔子说，认真的说哈，再不放下手机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来不及了。放下手机， 哎、 马上去学习。 嗯，特别好， 特别棒，是吧？ 但是现在有好多手机软件也是属于您可以设置一个时段，比如2个小时， 啊、 您不能碰这个手机。 一碰呢？ 就我也不知道，没用过这种软件，但好像就是，比如说你种一棵树 啊， 你要是2个小时不碰手机的话、 嗯， 你这棵树就可以长得特别茁壮，它是带有一些游戏性在里面的， 啊、 大家可以试试。 就是手机就容易说是能够什么集中碎片化的时间， 嗯，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有可能我们没有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而是把整块本来应该专心干一件事的时间给它碎片化了， 哎， 这就是其实效率更差一些啊。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再不什么就来不及了，不管是再不着再不嫁人，还是再不挣钱，还是再不怎么怎么样，再不上厕所啊等等，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伦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再不怎么怎么样就来不及了哈。这两天呢，在陶然亭老边饺子餐馆，每到中午1:30以后，店里边就会聚集一大批所谓的骑士、 哦、 就是那个外卖小哥啊。 嗯 啊，饭菜优惠可口，引来了这些外卖小哥为店主点赞。据介绍说呀，推出这个人家专门有一个名字叫骑士餐， 就是给咱们外卖骑手准备的。 哎，骑手准备的哈，是因为啊，有骑手反映，平时吃饭的时候没有固定的就餐地点，吃饭不方便。考虑到骑手吃饭难的问题，这饺子馆就决定推出这个骑士餐，面向整个陶然亭地区的骑手们。店里边的负责人说，就收个原料费就行了，他们也不容易。考虑到他们送餐比较辛苦，10块钱的这个套餐里边荤素搭配，而且米饭和汤都不限量。 嗯， 说这套餐跟我们工作人员吃的一样，怕大家吃腻了，每天菜谱还会换。 都有什么菜谱啊？ 这个10块钱的骑士餐，我跟你说啊，里边有好多饺子为主，因为他们家是卖饺子的， 是一饺子馆。 哎，骑手王先生就说今天的午餐其实挺丰富的哈，以黑木耳炒肉、韭香豆腐2种菜任选其一。 嗯， 大多数外卖小哥呢都会点10元专属的骑士餐，如果想吃饺子或者单点也行，而且呢人家给打折，饺子直接就给打个5折。 哦， 哎呀，单点的话7折， 那还不错呀， 是吧？之前没有骑士餐，他说每餐至少得花上20块钱，现在中午10块钱就能吃得挺好。 嗯， 而且骑士晚上骑手下班累了想聚个餐，老板也给打折，骑手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福利。 嗯， 哎，特别有这个爱心的企业，对不对？ 对于新业态呢，唐人亭街道一直呢都是非常关注。除了外卖小哥的骑士餐，还有专门为快递小哥提供休息场所的这个蜂巢驿站。 嗯， 比如说鼓励新业态的从业人员积极参与地区建设的这种顺手公益等等活动。 哎，是， 哎，周边的这种小的这些啊小小不言的地方啊，真的让我们觉得城市特别的温暖。 是啊，现在有越来越多这些爱心的企业哈，愿意为我们这些辛苦的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提供这样的惠民服务，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平常观察一下，咱在饭点的时候，往往是人家骑士们最忙的时候。 对啊， 这吃了上顿没下顿哈，可能在送餐的间隙，不是， 吃了上顿没下， 不是我的 用词太不当。 来，我改一下 啊， 就是啊，不能按照这个准点、 啊、 是吧？不能按照咱们吃饭那点用餐，人家可能、 哎、对， 就是呢，找一个空闲时间，可能扒拉两口、这回大家不仅能吃饱，还能稍微吃的花样多一点、 哎、 是不是特别好？ 是，所以关键的问题在、 还便宜 啊，对，这经济实惠、是吧？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哎呦，关心你婚姻大事的人真多呀、哎！ 呦，是吗？ 因为刚才说到了这个，就说好多像什么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说小美再不嫁人就来不及了啊。 还有后半句呢，您说呀、啊？ 说女孩年轻美丽，稍纵即逝、 哎。这个 我不敢苟同。 我觉得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有不同的特点，散发出不同的气质。 哎、 你比如说，有一外国影星奥黛丽·赫本、 嗯， 大家知道年轻的时候演那个《罗马假日》 哎， 就是一个小公主的样子，特好看。 是是。 但人家呢，一生也都除了演戏之外，从事公益事业呀、 哎。 你发现到老了之后，那个眼神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依然是优雅和自信 啊、 哎。我觉得也很好嘛。 对，当然了，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哎。我这也是属于那个熬着最晚的夜，是吧？ 啊、 敷着最贵的面膜、这朋克养生的习惯，我还是要改掉一些。 哎，你是八几年的来的？ 不带这样的。 来， 我是小姐姐。 好、啊，行，我只是听听啊，就说李凯同志，再不送电台的台历就来不及了， 砸手里了。 哎，我们大城小事的专属台历哈，真的设计非常精美，主要是因为是我设计的。然后 自己都绷不住笑了、 哎、 是吧？ 然后呢，还有我们女主持人和一个男主持人的照片。 你这说的就不客观、 啊、 虽然这个台历的封皮是您设计的，但在最初台历的创意是谁想出来的 啊？你想出来的 是不是？ 哎，一个80后，不是那个年轻的小姐姐。 我是觉得这样的哈，就是比如说88呀、89啊这些靠近90年的人，他可以约等于90后。 哦，对， 我都一直是抱着这样的想法麻痹自己的。 哎、行，怪不得越来越麻痹自己的。 嘿，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收听收看，给我们点赞哈，就是可以看我们的直播。与此同时，在微博当中您可以搜索李凯电台或者是 RBC 左小美，能够看到我们俩的直播。欢迎您随时和我们来聊天，来聊聊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 其实朋友们走在道路两侧的时候，您可以观察一下，其实马路上有各式各样的设备箱都矗立在地面上，或者是架设在线杆上，为市民的日常生活、交通出行、网络服务提供着保障和便利。比如说什么电表箱啊、变电箱啊、交通信号灯箱啊，还有通信交换箱等等等等。但是这些设备箱吧，有的由于缺乏维护管理，一些设备箱的箱门或大开或破损，都多多少少存在着安全隐患。11月26号，在雅宝路福亭酒店的南侧，记者就看到了一根装有探头设备的线杆上悬挂着设备箱。但是要说这箱门啊，它是大敞着， 哎呦， 里面露出来了各种颜色的线缆、开关还有插孔，都清晰可见。就在这个设备箱的另一侧呢，还有一电表箱。这箱门也是半开着，油爆琵琶半遮面，这属于就是这样啊。这周围呢还有一大片锈斑。这记者又向西走了没多远，在雅宝路和朝外头条的交叉口，发现一根线杆上还交错分布着多个设备箱，还有一个有电危险的字样在上面贴着。 其中一个设备箱的箱门是敞开着，不断的随风摆动，里面啊是密密麻麻的线缆。这个设备的箱门和箱体上还残留着胶带缠绕的痕迹，看得出来之前肯定是有师傅啊试图固定过这个箱门， 哎， 但还是没起到太大的作用，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那个胶带有的时候不粘， 哎，这个、或者是时间长了、 哎、 它那个粘性就消失了， 是 吧？ 是， 因为箱门大开又缺少管理，有的设备箱里就堆满了灰尘。有市民朋友就担心这会不会对设备运行产生影响呢？你想这都是带电的设备，是不是？11月25号，记者又去到了公益西桥东北角，发现一个标有中国联通标志的通信交换箱也是箱门大开，里面的各种设备啊布满了灰尘。在公益东桥西北侧的一个口袋公园里，有一个中型的设备箱，一扇门打开，另一扇门呢则虚掩着。这箱门里也是特别多的尘土，线路凌乱，看起来好长时间都没人管了。很多市民朋友反映，这些设备的箱门敞开，既有人为随意开启损坏的因素，当然也和有关部门的管理维修不善有关，应该采取更加有效的一个措施对这些设备箱进行保护。那么记者走访了多地，发现啊，为了避免箱门被随意打开，有的设备箱呢用网状的铁围栏给保护起来了，有的呢用结实的锁链给锁住了，有的箱体上还缠绕了一圈铁网。这些做法是不是也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借鉴的思路呢？ 最好它那个箱子自带个锁，弄个撞锁之类的。 但是你说那有锁，它是不是得有钥匙呀？ 有那种比如说一把钥匙，人家过去老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当然有些地方是一把钥匙能开所有的锁，对吧？ 那万一这钥匙就是找不着了，它确实也是一个问题。 对啊，所以那 就甭管想什么方法吧，就是这些设备箱因为都带电，还是不能敞着。 哎，对，确实容易落灰落土。另外，确实看着如果出现一些问题，哪个小孩特别闲是吧？手特别闲， 碰一下， 哎，特别危险， 出点危险啊就不好了。 哎，那美哲同学，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句话对吗？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啊，有没有那种一把钥匙能开好多锁的？ 您要是这么说，我觉得也许它也有。 那有没有那种好多钥匙都能开一把，开同一把锁的？ 好多个钥匙 啊， 开同一把锁， 就是一个锁啊，好多钥匙都能给它打开。 那比如说，你原来咱们那个门锁不都是有好几把钥匙吗？ 那钥匙一样的， 爸爸拿对呀，啊，就是都是一样的。 我说钥匙不一样，能开同一把锁吗？ 我知道手指头不一样，它有时候能开一把智能锁，多输几个指纹上去。 门禁卡不就是吗？ 哦， 对不对？ 门禁卡对，也算是钥匙的变种。 但 是那门禁卡肯定也都是一样的， 长得一样，里边芯片应该 不 一样。不 是还有一些之前有些人想钻个空子，复制一下那门禁卡吗？ 你比如说像我们电台的，你的门禁卡上面和我的门禁卡照片都不一样， 但是芯片应该是一样的吧？ 那也不见得吧。 哦，那倒也是。对对对，我的刷出来肯定是我的脸。 对呀。 行。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哈。像昨天说到了故宫，李也说再不去故宫就来不及了哈。以后呢，未成年人免费进故宫看展览呢，就没那么安静的时候了。但是我觉得吧，这就属于家里边的教育一定得做好。像孩子看展览啊，不管是故宫的还是博物馆的还是美术馆的，都得跟孩子说里边进去之后啊一定要干一件事情。 把嘴闭上。 嘘， 小点声是吧？ 啊，别出声就完了。 这还是要靠家长朋友的一个引导。 对。 当然其实小朋友有的时候看入迷了，可能也就是自然而然的安静下来，是吧？ 反正家长得管，不管这孩子吧，三天不打上房去，不是那个该管得管。 您就是秉承这样的教育理念是吧？ 开个玩笑嘛。 哎，京城八爷说，岁数大了的朋友，咱要是再不好好享受人生，我觉得就有点晚了 啊。那不会吧？ 要好好的享受人生，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岁数，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人生阶段，都要享受生活。 6306就说如果不活在当下，那就什么都来不及。所以必须要珍惜眼前做能做的事儿，哎， 珍惜眼前事，珍惜眼前人。 这个不是，这是有特指吗？ 你管我呢？反正指的也不是您。 啊、哦，那就是我可以随意了，是吧？ 不，我还是非常珍惜大哲主持这节目的。 哎呀，你看今天我们有视频，你知道 吗？不是，您撸袖子是几个意思？ 不是，终于可以那个好好的 好好发挥一下了，是吗？我们拭目以待吧。 哎呀，阿布拉古说，为了再听，今天特意改成4:30出门了。 哎呦， 哎呦，原来喜欢这个事情好神奇啊！就是大概是因为我猜哈，大概是喜欢我们这个节目。 嗯，谢谢您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啊、哎， 有关您那个名字，上回还引发了我们的一场讨论。 啊、 阿布拉古是吗？是一个印度歌曲的 流浪者吗？ 流浪者 啊，当然我当时说的是大篷车，大篷车里边是个小辣椒是吧？ 不知道啊。 啊，没事儿， 对不上号啊。要不您唱两句，我们欣赏欣赏。 记不太清了，原来我们家呀，那个早年间还曾经流行过唱片 啊，唱片 就是那种大圆盘的，但是人家那个是激光唱片，我们那种普通老百姓的都是塑料盘，大圆盘的， 嗯， 然后拿那个绒布啊，象征性擦擦，然后人家那边是激光的那种。 就把它那有一针， 哎，我们那 是 一是 吧？ 上面是一针儿， 哦， 往上一放就出声。 哎，像刚才提到那电影，也是一个老的经典电影了哈。 哎、 林说，到我这岁数，我觉得再舍不得花钱就来不及了， 哎、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哎， 照顾好自己，也让家里人省心放心。 没错，没错，是这样啊。这个花钱这个事儿吧，反正就是。别太过于两边极端，因为有些人呢，年轻的时候或者是工作期间啊，省吃俭 花呲了， 那是你，我说是省吃俭用那波， 就抠的 省吃俭用， 省吃俭用的， 你这个词汇怎么就是一直辛辛苦苦省吃俭用，到退休之后说咱这个该花的钱得花，哎，当然了，一定是该花的钱，因为我们节目里边也经常会说一些诈骗啊， 嗯， 专门欺负老年人的一些。套路啊， 这咱就得警惕了， 哎、 擦亮您的慧眼。 是，这跟家里边的家人，尤其是孩子，多聊聊天。 哎，没错哈。当然，用户依云也说，其实我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我就觉得要好好生活，身体健康就足够了。 嗯、哎， 这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大原则。 嗯、门面炒鸡蛋还说，哎呦呵，居然有视频可以看到美哲小姐姐。 哎， 啊、 小姐姐，对对对啊，非常满意这个称呼，谢谢您 啊。我这看完了满意不满意那两说着。 你看就比如说5年前10年前大家在马路上搭讪、 嗯、 不都美女美女甭管长什么样反正都统一称呼美女、 哎、 现在呢大家就是习惯称呼小姐姐、 嗯、 或者是妹子、 嗯、 可能我这个年纪称呼我妹子的就少一些称呼小姐姐的会稍微多一点、 哎、不同年纪的不同年代的称谓不一样、 嗯、 比如说同志啊师傅呀 哎师傅、 哎、啊这些都是有人叫你师傅吗 没有， 没人叫，一般都叫男的。 嗯，比如说我们现在叫那个出租车司机， 是 还是喜欢叫师傅、嗯、 啊。 我要走建华南路，师傅不上长安街 啊 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嘛。 反正总之这是一个不同年代的称谓不太一样哈。 但我也觉得可能是我个儿太高了， 嗯、 所以就哪怕我18、19岁的时候、 嗯， 也很少被人称呼妹子， 啊、 就看上去。他就不像是一个软萌可爱的，就是小小妹妹、 嗯。哎，可以理解，这不见得，不见得是因为身高的问题吧？ 那是因为什么呀？ 那就可想 象的余地。反正我长得也不着急，是不是？ 就比较多了啊。 5755说：“你们再不给我加精，我就升不了级了。 哎” 哎，欢迎您多多留言哈、啊，我们多多给大家加精。加精的话、 嗯， 您还可以获得额外的抽奖机会。 哎、 怎么抽奖？您也都得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嗯，然后呢，肥浪说用年假，赶紧查查还有几天，再不用年假就来不及了。 嗯， 哎，这个年假好像每个单位的规定不一样。 哎， 你像我们单位，一般情况下是今年的年假必须今年休。 嗯 啊，当然了，有特别的，比如你有采访任务啊，可能能延续到第二年的第一季度之内、 哦、 啊。当然了，我觉得每个单位不一样的话，这年假要是不休，不过话说回来了，像我们这个有一颗这个。去远方的心哈，因为疫情可能休不休的也就无所谓了、 嗯、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哎，您等疫情好了再去吧 行那个在北京溜达溜达也行啊当然我今年年假也还没休呢、 哎、哦是吧 嗯 赶紧啊 择机休一下吧 啊行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呢您还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 RBC 左小美以及李凯电台或者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可以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 嗯 红果还在说小美和李凯今天的科技银的颜色好搭呀 哎李凯老师今天穿的是科技银呢、 啊 啊、我这个是雪花白 反正我们俩跟冬奥多多少少都沾点边吧。 哎， 那柯晋银应该是听了咱们俩录的那个冬奥宣传的片花， 哦， 有一个什么什么中国红与柯晋银激情飞扬，好像是我的那句词儿， 我这不记得了。 哎，我还是有点印象。嗯， 行吧。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都可以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听首歌曲，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和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哎，这会儿放广告的时候，你可以把咱俩那张 对对对 合影， 经典合影啊，朋友们， 就是我眼神比较传神， 大家待会儿一定要把这张图放大，重点看看李凯老师看我的第一反应，真实的眼神是什么样。 那你照片发在哪儿呢？ 发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它是一个手机应用。我刚才也看到有朋友说，是不是在你们的微信公众号发李凯电台看视频直播？不是啊，您要下载听听 FM。才能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聊天室， 哎， 是吧？待会儿发一张照片， 对， 大家来赏鉴赏鉴， 赏鉴赏鉴， 品评品评。 歌曲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蒲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景，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听北京花开的声音，在这里的每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 现在是绿灯，请走斑马线。 路上斑马线，你我经常见。红灯亮了，停一停，行人过街让一让。斑马线，平安线，文明出行风景线。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再不什么就来不及了哈。这个刚刚美哲也是发了一张我们俩的合影，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这个很多人看完我的眼神之后呢，是这样留言的，像百变魔女说、 啊、 这个眼神很犀利啊，不怀好意准备挖坑，你知道吧？ 嗯 啊，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二位春风说李凯的眼神不屑呀， 不屑这是一个关键词， 啊、心理活动臭美什么呀？ 待会儿看我怎么在节目里治你。 哎呀，还有很多朋友想看这张照片，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往上翻，美哲刚发的，您也可以为这张照片配一句台词也可以，是不是？ 嗯， 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 哎， 百变魔女还说，我觉得我可爱的小孙女儿快快长大，虽然现在只有2岁3个月，哎，跟我们家老二差不太多。 哦， 那我们家两岁半，两岁半多了点，两岁将近8个月了。说等她长大的时候要好好出去玩一玩，要不然真的来不及了，现在真是岁月不饶人呐。 嗯，其实小朋友长得还挺快的，是不是？ 有苗不愁长。 嗯，当然以后疫情结束了之后，可能大家可以更好的安排自己的出游计划。 哎， 我刚才看到哈密瓜也说，我觉得再不旅游就来不及了，这岁数越来越大，可能出门就不是那么方便。 嗯， 但是这两年由于疫情的原因，大家也是多多理解，多多包涵。 是是是， 咱还是为自己的健康负责，也为其他朋友健康负责。 嗯， 咱尽量安排一些短途的出行哈。 哎， 现在也是非必要不出京嘛。 是是是。当然了，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夸美哲，哎呀太好看了，太漂亮了，是吧？反正今天是这样，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摄像头特别有意思，完全没滤镜，连个美颜功能都没有。 嗯，咱们这应该是会议高清摄像头。 啊， 特别实诚。你说哪怕加一什么美白呀、磨皮呀，拯救一下李凯老师啊，是不是？这太不体贴了。 反正你的照片和你这个视频吧， 那不是没什么差距的。嗯，要不让大家品评品评。 啊，行行行行， 你看1225。 嗯， 人家说我是一位新粉丝，红绿灯的时候啊，就等红灯的时候， 哦， 这靠边停车下载了你们的 APP。 嗯， 终于看到我的偶像李凯。哎，李凯老师 了。这个犹豫什么呀？ 李凯老师了啊，希望您别脱粉。 希望你别掉粉儿。 为什么我本来也没啥粉儿， 就是、 有 没有美颜摄像机，只能往脸上涂粉了。 没关系，没关系， 啊、 本来也没多少粉、 嗯， 也就没有偶像包袱。 行吧，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哈。 嗯， 这个砂板糖又被称之为药糖，曾经是老北京人家里边常备的一些食品。 什么糖 啊？砂板糖吗？ 砂板糖， 嗯， 没吃过。 我其实也没吃过。 哦，那您知道长什么样吗？ 我其实基本上也没见过。 是红糖还是白糖啊？ 反正啊，过去有人家里边有 哦 啊，嗓子难受的时候一般含上一块， 嗯， 挺舒坦。现在这个砂板糖在市面上几乎是看不见了。走进赵登禹路后茂胡同21号的四合院，连接着这个拐弯拐两个弯啊，就是一个叫增田食品店。不大的门脸前边有一个盖着木板的箱子，上面就贴着购砂板糖可自助的提示， 嗯， 以及不同规格的砂板糖的价格，旁边还有两个付款的二维码。掀开那木板片儿瓶装的砂板糖在箱子里边码放的整整齐齐。听到有客人77岁的赵重和老人出门热情的打招呼：“买糖啊，自己拿就行。” 哦，人家自助购买的。 哎，从2004年开始，赵重和老两口重新拾起家传的技艺，制作这砂板糖，不仅供应一些网点啊、网店啊、销售点，而且自己在家门口也零售。 嗯、 起初呢，老两口每天轮流守着，不是费时又费力吗？ 啊， 后来索性咱自助卖啊、 嗯， 来这儿买糖的大多是老北京，一个呢是尝尝鲜，二是为了寻找老北京的味道。赵重和说自动售卖之后啊。客户您是随拿随用，钱呢都是自己放那儿。说这一晃好几年了，没有出现一笔错账， 大家都特别的自觉、啊、 哎，特别实在、啊、 买了东西咱得付钱 了。哎，没错，为了方便不会扫码支付的老年人，赵重和特意在门口弄了一个黑色挎包，里边每天装100块钱零钱供大家自己找零。有的时候啊，一些小学生想吃糖但是没带零钱，那小孩第一没手机，第二他那零花钱有时候不搁兜里边、 哦、 于是呢恭恭敬敬的写一纸条：赵爷爷田奶奶，我今天真的没有带钱，拿走了2片，明天一早送钱来。 嗯，小朋友还不错，是不是？ 哎，上面写一个左美哲。哎，赵重和说这个做砂板糖是个体力活，制作100斤糖，熬制过程当中不能离开人，一盯就得10到12个小时。如今呢，他和老伴儿都上了年纪，已经有些做不动了。可是，一想到那些老主顾、小朋友，还是坚持了下来。 嗯， 哎，相当的不容易， 也算是一份坚守吧。 哎，老的东西，说实话，现如今糖啊，越做越多， 嗯， 种类从样子到口味也是越来越多。但是，我觉得这种传承这种老东西吧，就是吃一个情怀和回忆。 可能对于很多老北京人，很多朋友来说，这是找回忆。对于我们这样年轻的新北京人来说， 哎、 可能都不知道砂板糖、 嗯， 没听说过这个药糖是吧？如果有机会得空碰到了， 哎、 也可以买一点来尝尝。 是是是 嗯， 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要不然咱这样，咱第二个时段加一个互动话题 啊， 就来聊聊您平时啊。爱吃什么零食？ 嗯， 你看，作为一个男生，我打小我们家其实没什么零食。 但是您爱喝茶， 茶能算零食吗？ 不能算零食，我就说在饮食上的偏好。 对、啊、对。 但是我真的是特别爱吃零食。 就美哲那个工位里边，哎呀， 这哎呀里包含着千言万语是吗？ 反正你现在桌面上放了一个 牛肉丸子 。 嗯，之前里头还有小蛋糕啊、 嗯、 糖果呀、 啊。 当糖果都是就是同事救济的，比如有同事结婚呢给喜糖、 啊， 也有同事就是带了好吃的说、 啊、 哎你吃不吃糖啊？我说要。 不给糖就捣蛋是吧？ 那是那节过多了。嗯。 反正总之吧，就是美哲爱吃糖， 哎， 对吧？他那工位零食比较多，所以呢，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第一个是再不什么什么就来不及了；第二个就来聊聊您平时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哈、啊，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这期节目。我们的互动这个平台呢是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聊天室哈、啊，您可以找一下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收看我们这期节目呢，在聊天室里边上边有个摄像头， 嗯、 对吧？另外在微博当中，您可以搜索 RBC 左小美以及 李凯 电 台，电 台哎，可以给我们点赞是吧？ 0800说，你们刚才说的砂板糖啊，它是浅褐色的， 嗯、 看来人家是吃过这种、啊、 哎对对对， 包括也有朋友提到了砂板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药糖， 药糖嘛， 水木十一话说的、 嗯、 哎。 看来大家都是有回忆啊、 哎、 有回忆的事儿。 是是是。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儿。然后呢像焖面炒鸡蛋说感觉主持人小哥哥和小姐姐很快乐很正能量。连做节目的时候经常都是带着笑容。 嗯、 啊、 这个笑也有就是不一样的含义 啊。 你比如我跟李凯老师上节目呢一般都是四个字儿、 嗯、 强颜欢笑啊。 是吗 哪怕心里啊滴着泪。打碎牙咱也得往肚子里咽、 哎、就你发那张照片 啊 就能暴露出来 怎么了 在节目外是谁欺负谁 谁欺负谁呀、啊、 不然怎么有那么幽怨的眼神 你看就是我给我们这张合影起了一个名字、 啊、 加引号的不慕已久、 哎、 是不是是不是非常准确形容您的眼神、 哎、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等你长大说怎么看不见李凯老师的照片呢我在他拍那照片的后边的背影当中 您得放大 啊 嗯，主要是看看表情啊。六七七五说主持人没有微博吗？再来重复一下， 哎、 李凯老师的微博叫李凯电台， 嗯、 我的微博呢叫 RBC 左小美、 哎。 您在这个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就有了。 3090说，我打不开听听 FM， 来不及了，爬楼才看到那张经典的可以作为某部惊悚片海报的照片。 李凯老师表情有那么惊悚那么吓人吗 应该没有吧 还行还行我已经习惯了、 啊、 朋友们平常都是这样被对待的 是吧 问题是我们搬了家之后我跟李凯老师的工位还挨在一块儿 哎原来我们中间隔着一个大过道 嗯现在中间也没个挡头、嗯、要不回头购置一屏风搁咱俩中间 你现在小年轻那词儿不叫拉帘吗 拉帘 啊就是俩人拉帘谁也不见谁 是吗、 啊 我们年轻人好像不怎么说 这 种 说 法、啊、说 是吧反正甭管怎么说吧就是这意思吧 啊， 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以及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临近中午12点的时候位于永定路上的社区商业E中心一片热闹的景象、 嗯 张胖子糖炒油栗刚出锅欢迎采购 吓我 特价草莓啦吃草莓就吃丹东红颜 嗯 伴随着栗香飘荡我也想吃栗子 啊 那个咱们可以考虑考虑是吧这个伴随 啥呢考虑 伴随着栗香飘荡啊这促销的广播是此起彼伏、 嗯、 拎着这个菜篮子拉着购物小车的居民出出进进负责收银的工作人员呢则忙个不停这挣钱呀这生意不错呀东瞧西逛一番之后65岁的石大爷买了一袋豆芽儿看小油菜翠绿水灵翠绿水灵、 哎、不加儿化音 哎哎哎谢谢李凯老师指正啊、嗯、又去挑了一大包这石大爷说啊我几乎天天都来这边种类比较全菜也挺新鲜的、 嗯、 环顾四周呢店内居中的黄金地段是给了琳琅满目的蔬果角落里也是别有洞天呀、 嗯、 有粮油酱料散装零食沿墙呢还摆放着敞开式的冷气柜专门出售冷藏食品此外人家还有制售了20多种面点小菜的主食厨房以及鲜肉柜台、 嗯、 所以不到400平方米的面积足足塞进了上千种商品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是吧 据了解呢这是万寿路街道建设的第5家社区商业E中心 什么东西 E 中心 E 是 ABCDE 的 E就是 阿波茨德阿佛哥的阿 对阿、嗯、啊就是 E 嘛英语中叫 E 中心、 啊、行明白 记者看到啊为了在有限的空间里容纳更多的生鲜蔬果各个自选柜台之间的距离就设置的比较紧凑 嗯 但是石大爷也是挺高兴的说挤是挤了点儿这不更有人气儿吗他所居住的小区啊就在马路对面实际上压根儿就不需要过马路、 嗯、 旁边就有一个位于商场地下1层的超市但是石大爷喜欢菜市场的感觉 不是这大爷嗓子怎么了这是 这大爷可能平常抽烟我瞎猜的我开玩笑我们开玩笑有点幽默感行不行 来继续 石大爷啊就比较了一下、 嗯、 觉得这边的价格合适超市买东西还是稍微贵一点、 啊、 自从今年2月7号这间社区商业E中心开业他就转移了买菜的阵地那么同样舍近求远的还有江阿姨和她的邻居、 嗯、 这两个人啊住在青塔桥的南侧附近呢其实也有两个菜店但是知道这儿之后啊他们就经常结伴溜达着过来、 嗯、 江阿姨 买了西红柿和白萝卜，他觉得店里的蔬菜品类齐全，而且特新鲜，没有什么烂菜叶，选起来比较干净， 哎， 而且服务态度好，价格也合适，这不多远呀，我也愿意遛弯过来。 其实说实话，这个家门口这些小菜站，或者是小的叫什么驿中心呢， 哎， 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真的是件好事儿哈。 嗯， 其实就在今年夏天，经历了不光是这个小区周边的这种小的这种所谓的驿中心，对吧？ 啊， 其实这个地铁里边， 哦， 您比如说经历了反复考量， 嗯， 搁置再考量，久违的地铁便利站终于是又一次进入北京市民的生活。 哎，咱大城小事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当时是应该试点开了三家， 开了三家嘛， 嗯， 一口气是开了三家。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我们那时候有那个联合月票那个年代， 哦，这是代沟 啊！这个能坐地铁有联合月票。 那还说过一个，还有一什么月票，通学月票是吗？ 通学是当学生的时候， 哦， 联合月票是能坐地铁的。 嗯， 然后就是那个北京地铁站，那当年还会有一些便利店， 哦， 就是每家都有，而且站台里边有卖报纸的。现在后来因为安全的问题都给取消了。那么这一回呢，这个久违的地铁便利店站啊，开了三家，可以算是各具特色。虽然是身量比较小， 嗯， 啊，身量。这个比较小，但是成为展示城市文明形象的重要窗口。 哎， 那么打印复印呐，免费热水啊，应急工具啊，位于七号线菜市口站内的京东便利店，从选品上来说，和普通的便利店其实差异就挺大的。专门设置了一些便民服务区，更像一个社区的服务站。除了有形商品，延伸的服务属于啊这个属性啊，不正是便民便利的这个意义吗？ 哦， 那么位于五号线的和平里北街站的那个罗森便利店啊，面积只有10平方米左右， 哎，挺小的， 哎，特别小。选品虽然不如完整版的便利店那么丰富，但是麻雀虽小，跟你说的一样，五脏俱全。最受欢迎的是冰皮、月亮蛋糕，还有生巧克力啊、双皮奶这些零食。显得呢算是诚意满满， 这也算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 他们家特色，你像六号线青年路站里边一个便利店，那叫什么？什么勾勾？ 什么 Daily Gogo？ 要是德里勾勾， 反正就是他那个那一串字母， 嗯， 显得特别显眼。然后呢，再加上这个一些涂鸦，专门拍照的背景墙，在那个特别流行潮玩的那个地方呢，就显得特别合适，是吧？然后呢，店里边也有很多的人说，哎，走心了啊！然后咱们有自己的潮牌便利店了。作为目前面积最大的便利，就是地铁便利站哈，他们有北京的特色 哟， 连什么炒肝啊、驴打滚啊这些特色小吃都摆进了货柜。 不知道有没有豆汁儿啊？ 应该没有，那东西容易洒，是吧？而且味儿也不太新鲜， 嗯， 啊，就是不是这豆汁闻起来确实是， 就是， 哎，啊，你捏着鼻子喝。 有，反正是比较酸，喝起来 啊，是吧？与其他两店不一样吧，就刚才说青年路这家，拥有三个迷你小隔间，买了餐食之后啊，可以当场来吃，所以上下班啊、逛街挺方便，还可以提供早饭。家住附近的常颖说早高峰啊，肚子饿的时候能吃上口热乎的，非常满足。 也就是在人家便利店里面有供大家简易就餐的那个小隔间， 哎，对，因为 这就好多了。因为地铁站里现在大家还是不能吃东西的。 地铁站以及车站，其实车厢内里边都是禁止饮食的。 嗯， 它那个其实是一个隔间，而且呢，它没法坐着，目前。就是埋头吃着咖喱鸡肉饭的那个，刚才说那位小姑娘哈，时而换着左脚，时而显换着右脚， 啊，得站着吃， 就是，对，重心你得来跟那儿晃悠晃悠， 嗯， 啊。说要是能有个坐的地方就好了，当然就是因为不想让你跟那儿坐着， 那就是赶紧随吃随走嘛，是吧？ 对啊，你这样要不然坐起来真成饭馆了， 因为主要也没几个隔间， 哎， 也没几个座位。 女孩呢说自己过了午饭时间，肚子觉得有点饿，就决定在店里边迅速解决。哎呀，刚才一路坐的地铁都没座位，吃饭的时候仍然站着，确实有点累。那么店里边地方小，可能放了凳子，旁边的人就不好走路了。不过人少的时候，如果有需要，他们其实还能给你提供一个椅子。 嗯， 哎呀，对于地铁站内的便利店，不少市民提及，希望能够在更多的站点推广。看到了趁热趁早买，说我有两次下班回来基本上没什么选择了，所以在地铁站里边有些东西啊卖的还挺快。是不是可以针对比如早晚高峰，把那些货量补充的更为充足一些， 尤其是食品类的，可能有些上班族来不及吃早饭哈， 哎，是 在这个地铁当中的便利店买一点饭团啊， 嗯， 咱先临时点 来个汉堡， 哎， 是吧？ 这都比较方便。 哎，当然在车厢里边坚决不能吃啊。 哎，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再不如何就来不及了，以及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哈哈哈哈哈！这位网友的名字是1、2、3、4、5个哈， 一看就是特别乐观的一位朋友， 说再不下班就来不及了啊。 要堵车了，每次下班这点出门都特别特别的堵。您这条别发我们呀，发你们领导手机上啊？ 那能发给领导吗？ 这个必须发， 这还不得起争执？不过没关系啊，哪怕呢，就是那人家到底现在是下了班还没下班？ 这个有什么能起争执的？拿自己同桌那个人的手机发呀？ 你就是这样坑搭档的， 我 坑多了还给人家出馊主意， 但是 弄这幺蛾子 啊，是吧？ 哎呀。来看其他朋友的留言吧。其实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有两个，是吧？一个是想问问大家平常爱吃的零食都有哪些，还有一个是再补什么什么就来不及了。 我觉得这个听众啊，对我们主持人真的非常的关心。你比如说特别喜欢你的主持，这个粉丝啊，听众7498就说想知道某知性女主播12月的生日是哪一天啊？不然到31号再不来。不送礼啊，没说送礼啊，就来不及了。 要是您不送的话，那我觉得也不用知道了。 哦， 不，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啊、 谢谢大家还记得我是12月份的生日， 哎、 确实是12月份是我的生日月， 哦、真的、啊。 您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我待会儿下了那课， 啊、 不是下了班、 啊、 我就写一纸条、放在您工位上， 然后呢， 在您那日历上给您圈个圈儿。 哎，过了这一天又老一岁， 有本事您那天别上班， 那天就是不上班 啊！ 你不信你查查。 哦，我想起来，好，那天真是一周末。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 哎、真 啊。兔子抱紧胡萝卜说：“我母亲呢是李凯的粉丝啊，他就住在管庄西里、哎，离我们家也不远。” 哎，那个欢迎您多多支持李凯老师的节目， 哎、谢谢您哈。 嗯， 然后蓉蓉姐说：“我现在常吃的零食有坚果、干果、豆干、沙琪玛。” 这个坚果其实每天多补充一些 来一小板 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但是别吃太多，吃太多容易油。 现在很多品牌不是都出每日坚果吗？ 哎、 就是人家给您配比好、有果脯，就是那个小果干类的，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坚果类的。我一般喜欢吃果干类的， 那家牌子的一般般。 一般般 啊， 啊 你得选那个，对，口感一般。 各花入各眼吧，反正卖的挺多的、 哎。 这些品牌大家可以自己来找一找。 是 吴家守志说，我喜欢吃炒货和果脯。 炒货都有什么呀？ 炒瓜子儿啊、 哎， 还有炸花生啊。 行，朝阳默默说，哎呀，再不好好学习厨艺就来不及了。我们家的嘴可刁了，不好好做饭都不行，没有二级厨师的技能啊，就不能做饭。 看来一定是您的厨艺特别好，才把家人的嘴呀、啊，这个，对于饮食的要求啊，抬得特别高。 对，这不叫嘴刁，叫嘴高。 对，嘴高，嘴高，我也没说刁啊。 来，接下来我们来稍微歇会儿的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可以收听并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还可以给我们点赞。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北京的胡同，千年的文化，胡同连着千千万万家。小时候常在胡同里玩耍，小伙伴一起长大。春天爬上树，一起摘槐花，夏天树下一起把花拉。秋天爬墙，一起望天涯，冬天四合院里过家家。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牵挂。一条胡同，一种文化，冰糖葫芦蘸芝麻，有时帮忙，有福同享，胡同。Oh, 香味扑鼻的槐花，找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望着那历史悠久的青瓦，流出了万分激动的泪花。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牵挂。 一条胡同，一种文化，冰糖葫芦蘸芝麻，有事儿帮忙，有胡同像胡同伙伴。 我们曾在北京胡同里长大，无论走到海角天涯，总会把你牵挂。一条胡同，一种文化，冰糖葫芦蘸芝麻，魂牵梦绕，北京胡同我们的家。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您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并收看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 嗯，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再不什么什么就来不及了， 哎， 以及生活当中您爱吃的零食有哪些。 当然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是同时开启了视频直播哈， 哎， 大家可以一个是找到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再一个是找到李凯老师的个人微博李凯电台，以及我的个人微博， 嗯， RBC 左小美，都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当然我们的互动渠道还有一个， 哎，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嗯， 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 是 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 哎， 后台您回复入群两个字， 嗯， 就什么都不写啊，就写入群两个字， 哎，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大城小事的粉丝群。 没错没错， 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工作人员把您拉进去。 这个刚才放那首歌，红果说太好听了， 嗯， 圆圆也说上树摘槐花好听。 上树摘槐花，这首歌叫什么名啊？ 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北京胡同我们的家。 哎，北京胡同我们的家。 哎，你上过树吧？ 没有，不是上树，是不是上树有什么歇后语之类的呀？我确实没上过树。 哦， 我这么文静一小女孩怎么能上树呢？我只上学，除了学上其他都不什么上房揭瓦呀， 啊， 上树掏鸟窝呀， 啊， 跟我都没关系 啊。是是是是，肯定没关系。 哎呀真是的，知性女主播。 来来，知性女主播，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来来来， 嗯， 说一个离我们电台特别近的事儿， 哎， 也是我们每一个电台的员工见证着一条路的变化。 哎， 它就是在我们电台东侧南北向一条路， 嗯， 建华南路。这建华南路啊最近是终于拓宽了。 哎， 近日 CBD 中心区，咱还算 CBD 中心区呢？ 那必须的呀！ 哎呦，真牛！ 哎呦， 这建华南路 啊， 有两车道，拓宽为四车道。 是， 市民朋友驾车从通惠河北路驶入建国门外大街， 嗯， 就变得更加便利和通畅了。 哎， 想必雷卡老师也有感触哈。这每天开着小车肉肉的，是不是觉得比以前更好走一些了？ 啊，应该是 啊，应该是什么？行吧，我先跟大家说说这是什么。 你先说说啊， 那个拓宽的哈， 啊， 这建华南路啊是一条南北向的城市次干路，长528米， 嗯， 是 CBD 中心区的骨干道路，周边呢分布着北京广播电台、英皇中心、 嗯， 广播大厦等多座商务楼宇， 夹带私货吧， 以及建国里、永安旅，不是不是，你说这个建华南路上 啊。 最好的建筑 啊， 你说是哪一个？ 那当然咱们电台了。 你看这哪算加带私货啊？我这么公平公正， 人家英皇那楼也挺好看的。 对对对， 啊， 英皇也不错， 是吧？后边原来还有一些什么， 小区呀， 啊， 什么的， 对对对， 是，在国贸附近工作的张女士跟记者说，这儿啊就像一个葫芦口，每天之前特别多车都挤在两条车道里，就是它北往南一条，南往北一条，都是单向的车道哈， 哎。 那要是碰上有车辆掉头或者是发生剐蹭， 对， 就特别的堵。如果您驾车从通惠河北路驶入建外大街，建华南路就是一条必经之路。眼看呢只有一二百米的距离，可就是过不去，一堵将近半个小时。主要咱那个路口的红灯也特别长， 哎， 要是您堵在建华南路上，确实有时候不仅路堵，心也有点堵， 着急的慌。 哎呀，这个建外街道的副主任陈曦说呀，按照他们之前的规划，建华南路应该是双向四车道，但是因为历史原因，道路西侧一家酒店的红线和道路规划红线部分重合，所以西半幅路迟迟没能动工，仅依靠道路东侧上下两个车道通行。这时间长了，道路西侧的40多家商户也存在着一定的侵占道路的行为，这个也是哈，有好多什么美发馆、美发馆、美发馆，这能加上发音吗？ 爱加加吧， 您白我干什么？ 爱加加吧， 爱加加吧，那就是不加是吧？ 啊，怎么都行。 美发馆、小餐馆，这能加是不是？反正就是好多商户都是占道经营啊，还什么搭设违建、私开停车场等等。今年五月份的时候，西半幅道路终于实现了违建清零。那么在10月20号的时候，建华南路拓宽工程进场施工了。 哎， 仅仅用了40多天的时间，就实现了道路的全线贯通。那么记者啊，这两天也是在建华南路看到，和几个月前相比，道路的变化那是相当大。曾经被停车场违建占据的西半幅道路，如今已经完全腾退了，为道路拓宽腾出了空间。而且全线增加了两条车道。完工之后的建华南路红线宽40米，双向四车道，道路中间呢还设置了一个绿化带。这个道路交通的配套设施也会在今年年底，也就这个月底之前完工。 是这个，反正路是宽了啊。经常走我们这个电台边上那条路的朋友都知道，确实不太好走。希望在路宽之后， 哎， 大家遵守交通信号灯，对吧？然后这个按顺序通行。 哎，包括那个，其实行人如果从西走到东，有一斑马线嘛， 啊， 大家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哈。 咱 们机动车辆也要主动让行行人。 哎，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有好多新朋友。7677说：“哎呦呵，今天是第一次和你们对话哈，也是第一次看到你们的形象啊。”然后说这个，有人说是北京爷们儿形象特帅啊。然后呢，马铃 说李凯老师吗？ 对，说我呀。 嗯。 然后那个马铃薯说：“这个长得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 这个话离有点话啊。 不不不，一般听声广播其实最大的好处啊，就是能够展开想象空间。 其实李凯老师听声音，我自己觉得是非常年轻的。 那然后呢？ 就帅气逼人。 然后呢？ 然后看脸嘛。就不说了吧大家在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里可以看这个会动的李凯老师。 什么叫会动？ 就是今天有视频直播嘛，而且刚才放广告的时候我还发了一张照片，我们俩人的合影在我们的听听 FM 直播间。 花木花草树木说，刚才爬楼看你们俩人的合影了，李凯老师那眼神真是绝了， 绝了啊，绝绝子， 是吧？ 是吧？ 然后鼓楼神曲问说，只有李凯和美哲的大城小事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吧？ 现在我们是每周五， 每周五 开启视频直播，但是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明年我们其实大城小事也会进行一个扩版哈， 哎， 到时候也会有更多的主持人和大家见面， 是， 所以李凯老师也不是我搭档的唯一备选 对 象了， 对 对 对 对， 是吧？我也 不想，咱们俩这要一言不合，随时散伙。 那个眼神充分代表了一切，是吧？ 哎呀， 5007说，第一次看你们俩直播，看见真人了，很喜欢你们的节目。听好几年了， 哎，谢谢， 更喜欢你们俩， 哎，谢谢您，谢谢您。 最后说的是更喜欢美哲的声音， 哦，谢谢您，谢谢您。 尤其是美哲学那些老头啊，那个嗓音的好啊， 抽烟的老大爷是吧？ 啊， 那个，我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岁数越来越大，学的越来越像， 怎么回事儿？我这叫那个丰富一下我们新闻的生动性。 啊，行行行行， 保证真实性的基础上，是吧？ 哎，然后等你长大说，哎呀，主持人好，我感觉自己再不改变就来不及了， 比如说我爱乱花钱，爱晚睡，爱吃东西，爱买东西，一堆坏毛病，尤其是爱买那些打折的衣服，买的时候觉得好便宜啊，买了一堆，过后发现都不喜欢。我应该早点学习改变自己啊，因为自己有很多缺点想要改进，很多坏习惯必须要改，说这是真心想改变，什么时候都不晚。 哎，给您隔空握个手哈，您刚才说的一些生活习惯， 啊， 其实我身上多多少少也有。 哦，是吗？ 但是有的时候吧，咱昨天节目里也说了， 啊， 断舍离嘛，这个极简生活，精简生活哈，有舍才有得，你得先敢舍，咱才能有收获嘛。 那些毛病你都有啊？ 不是，您说人家是毛病是吗？ 不是，他自己说的， 我那叫生活特点 啊。 你比如有时候买点东西犒劳自己， 嗯， 确实当时买的时候你都觉得它是刚需，我肯定用得着，但买完之后也许就会闲置。 啊，行行行，弗莱格子说，哎，我已经把它泡上了，一会儿就做 一道凉菜，又是一道美食，豉汁凤爪。 哎， 啊，有空就做几个。 我也喜欢吃鸡爪子， 是吧？ 嗯，李凯老师应该也喜欢吃鸡爪子。 对，我们俩难得有个共同爱吃的，就是这鸡爪子。 哎， 啊， 什么泡椒凤爪啊， 哎， 藤椒凤爪啊， 一些这个 豉汁凤爪啊， 脱骨的， 哎，脱骨的哈。 啊 嗯，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留言，来聊自己喜欢吃的一些零食。玉清春天说，冬天我喜欢吃糖葫芦， 嗯， 秋天喜欢吃糖炒栗子， 哎， 春天呢喜欢吃花生葵花籽儿，夏天喜欢吃果丹皮之类的零食， 嗯， 我喜欢吃的这些想问问大家，你们喜欢吃吗？ 男生， 大家也可以来聊聊。 哎，男生和女生喜欢的不太一样。 嗯， 可可爱团团子就说，啊，我一般喜欢吃甜的，跟美哲一样哈，蛋糕啊，巧克力啊，不过最近为了减肥都吃黑巧克力了， 嗯， 啊，最近助农买了一箱延安苹果，每天下午在办公室来一个，甜脆好吃。 哎，女生可能多多少少对甜食有一些偏好， 哎，对啊， 但是咱还是偶尔吃点甜的没关系。整体来说还是要注重营养的均衡。 不是，这都为了减肥吃黑巧克力了。 黑巧克力也挺好吃的，说实在的， 嗯， 70%多的也还行嘛。 就号称是为了减肥， 我是为了做烘焙。哦，对，我觉得再不什么什么就来不及了。 啊， 我可以造一句子， 你什么呀？ 再不烘焙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来不及了呢？ 因为2021年就快过去了， 啊， 今年这烤箱确实利用率有点低。 一年用几回啊？ 嗯，反正一个手能数过来， 俩手指头也能数得过来吧？ 嗯，也差不多。要是努力一下，伸一根手指头可能也行。 哎，吹牛已经吹出去了。 我反正做了84克蛋糕了。 嗯 嗯， 听说过没见过？ 嗯，估计以后也见不着。 哎来，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些事儿哈， 嗯。 这个如今呢，有人购买翡翠玉石， 哦， 啊，既不图佩戴， 嗯， 不戴镯子，也不为收藏，只是网上这一买一卖啊，隔天就有2%的收益， 为赚钱。 哎，这财迷主持人特别明白啊，玉石呢还能委托商城寄卖，反复上架交易，月收入轻松过万。 哟， 听起来很美， 嗯， 这都不靠谱。你想啊。每天收益2%，他一个月收益多少？ 管他多少呢，反正都是挣了钱了。 哎呀，这两天北京大兴警方端掉了一个借投资玉石项目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了涉案人员10多位。据投资人李先生描述说，今年8月份在朋友圈朋友那儿得知一个稳赚不赔的玉石投资项目，一天2%的利润，说今天抢明天卖，完成买进卖出操作就能赚差价。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他在朋友的引导之下注册了这叫什么西某阁的公众号， 嗯， 啊，这个就是商城的一账号， 哦， 通过平台操作进入到玉石购入和出售。李先生说，每天上午11点和下午2点，商城会更新一批玉石，价格呢在几千块钱到20000块钱不等，限时抢购。每一次的玉石啊都会被抢购一空， 嗯， 说我们抢到这个玉石啊，实际上人家也不会发货。李先生向民警解释说，根据这个平台规定，按照规则，我们只需要给平台缴纳4%的上架费，之后呢，这个玉石啊会被后台自动涨价6%，再一次上架，有人购买之后就能够获得2%的利润。 嗯 啊，同时呢，我还可以再买新的玉石， 也就是其实根本就没有玉石真的在流通哈。 你怎么那么聪明呢？ 后台操作那么一下， 哎呀， 这人就能挣钱了。 平台规则明确，而且提现还是非常方便的。李先生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呢，逐步对平台的信心就增加了，这也导致他丧失了警惕，连续投入资金。 嗯， 短短3个月，平台就没办法再提现了，连本金都没法取回来。然后呢，这个民警通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玉石交易资金呢， 其实和那个传销啊，早年间那个传销和玉石的核聚变的产物，本质上就是一个骗局。 嗯， 这个犯罪团伙虚构一平台玉石商品抢购的假象，以拉人投资分级获利的形式引诱新会员加入，同时呢还设置团队奖励，激励公司的上层啊销售发展新的会员，套取员工和普通会员玉石增值服务费。正是靠着高节奏的抢购啊，然后疯狂拉人入局的这个策略， 发展下线了。 哎，这个平台呢在短短三个月内就吸引了100多人，700多万的资金，最终是因为没有新人再入局，就是拉人拉不动了，这个平台就无法继续运转而崩盘了。在掌握了大量证据之后呢，专案组的民警兵分三路，在大兴、丰台、房山等地抓获了法人、股东、主管、业务人员一共33人，起获了涉案藏品160余件。现在呢，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经涉嫌诈骗罪，被大兴警方的依法刑事拘留。看到这儿，相信您已经能够明白了，投资的东西其实是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哎， 什么字画、玉石、翡翠，都是可以骗人的噱头，甚至说弄一团空气也能成立，是吧？你今天 就是投资什么不重要， 对啊，你今天买这团空气，然后明天加价6%卖了，你赚2%，是吧？为了利益，人可以不惧风险，选择性忽视一些逻辑上的漏洞，明知道有巨大风险，还要争相入局。那么侥幸心理呢，让人觉得可以自己挣一把，但是当雪崩来临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抽身而退。警方也提醒啊，做任何投资的时候都需要小心谨慎，选择合规正规的平台做和机构。高利面前，就是每天2%这个高 利 面前，需要冷静。如果执着于侥幸，想靠运气和胆量捞金钱，非常容易被不法分子围猎。 哎，就容易挨坑嘛，说白了哈。 所以您可以常听财富新动力。 哎，投资需谨慎。早上9:15，欢迎大家啊， 举起吧。 哎，举起举起， 特别举起 吧。我也没少给健康北京打广告， 哎， 不是吗？ 行行行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是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以及再不如何就晚了，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刚才看到哪位朋友说了啊，说这个理发馆的馆，它应该是不加二话音的。 理发馆， 但是这饭馆的话，小餐馆肯定是可以加二话音的，是吧？哎呀，这二话音的用法很有意思啊。 啊，有意思吗？ 持续学习当中， 就是没规律。 我现在都能指证出同事那二话音加不对了。您，昨天不是某同事说饼干的时候，我义正词严的跟他说干不加儿化音， 哎，对对对， 这是不是就是长进？ 哎，确实这一年啊，美哲学会了很多，包括北京很多的方言。昨天还跟我说上周学会的北京方言之一就是弹弦子，是吧？ 反正不是什么好词儿。 哎，还行还行。 哎呀，跟李凯老师学的吧，80%都不是什么好词儿，也没什么实践的用处，你就说弹弦子这个，我要出去跟人家说我不得挨一揍，我挨揍您负责吗？算工伤吗？以后教我点正经的词儿。 哎，你要是真挨揍了，没准我还真能不管你。 我还以为让我多听听健康北京，学习一下医疗自救， 对对对对对， 是吗？ 可以试试， 真狠心。 哎，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爱吃什么样的零食，以及再不什么什么就晚了。 哎，可以随时通过听听 FM， 以及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微信公号和我们留言互动。 是， 子毅就说了，小时候我特别喜欢吃马铃薯制品，什么薯条啊、薯片啊，也喜欢吃辣条。 哎， 现在呢，喜欢吃苹果、西瓜、大芒果，哎，喜欢吃水果了。 真好， 听健康北京。过健康生活，听财富新动力，学着省钱。您倒是谁都不得罪，谢谢您啊。 是阿巴拉古诗，我还说呢，虽然今天是第二次听大城小事，发现啊，认识节目啊不在长短，只要在对不对耳， 哎， 对不对眼，其实这都是缘分。 嗯 啊，说特别喜欢咱们俩， 哎，网络姻缘一线牵， 真会聊天， 就是这个有缘千里来相会。 今天是因为人家说再不嫁出去就来不及了，你心里边有同感是吧？ 不是，我刚刚确实看到有一些朋友就说啊，希望能够遇到有缘人，但是咱们和听友大家相聚在大城小事这个平台，不也算是有缘人吗？ 就这么一说吧， 终于找不回来了。3090说取回快递了，赶紧给你们分享一下我买的好吃的零食。 哎呦呵， 这可是我这个拒绝甜食的人的分享啊。这就是偶然发现了咱们北京有一个老字号哈，他们出了一巧克力慕斯，特好吃，比直接吃巧克力的口感好，不那么甜。巧克力慕斯， 慕 斯的那个口感会更加顺滑一些。 什么叫慕斯？ 就是 就是比就是比蛋糕吧更软一些、 啊、软蛋糕 就是口感更丝滑一些、 啊、 有点类似于布丁，嗯，也不太像布丁。 就你这还烘焙呢你算了吧。 哎呀， 来吧， 对， 你烘焙技术好不了哪儿去。 不是、 啊、 我觉得就是你只要能吃就行了嘛。 你 嘴倒不挑。 不是，我觉得有时候描绘一个美食的口感特别难 啊， 就是哎，行吧，说别事儿吧， 说别的事儿吧，还是 十二月一号晚上，在北京海淀区车道沟南里、 嗯、 一个居民家里啊，有一小朋友刚刚满一岁，这小朋友玩的时候看中了一款特别的戒指，这戒指也是加引号的啊、 嗯、 其实戒指啊就是一个带孔的金属片，你想小朋友、哦、尤其刚一岁对什么东西觉得都特好奇、 嗯、 把这个戴上之后，戴上容易脱下来难，孩子那软软的嫩嫩的小手指头就被这个卡扣死死的咬住了，导致血液不通，变得愈发肿胀。家长着急啊，没办法，赶紧报警吧。 嗯， 当天晚上9:30的时候，海淀消防采石路特勤站接警之后，立即前往报警人家中进行处置。孩子看到戴着大头盔、穿着整齐的消防员叔叔，特别好奇，一时啊就忘记了手指的疼痛。消防员发现卡住幼童的金属片那个边缘特别锋利，而小朋友的手又特别娇嫩，整个救援过程让人看的是心惊肉跳。 你来说说怎么过程。 哎，我给大家讲讲、 哎、你讲讲。 当然在整个救援过程当中呢，这消防员的态度也是特别的柔和、 嗯、 动作上是小心翼翼哈。消防员先把孩子围在中间，固定住孩子的胳膊和手腕，用瓶口剪、尖嘴钳和卡钳互相配合的方法。 这些钳子你都会吗？ 不会。 你就会指甲钳是吧？ 读都读不对，一看就没用过嘛。 啊、 反正就是吧，用一些专业的工具、 啊、 把这合金片切开了一小口、 嗯、 剪切的过程当中孩子哇哇的哭啊， 那是啊， 只有在家长喂奶的功夫才能安静下来。 可 一旦嘴边没货 什么、 就是没奶，就小朋友一旦喝不上奶、 啊、就是没有吃的， 哎，没吃的、嗯、就又注意到自己的手指开始哭闹、 啊， 最后啊，消防员没办法，咱就得速战速决、 哎、 是不 是？快点来， 哎，快准稳，这是消防员的策略、 嗯、 趁着孩子喝奶的时间，用老虎钳夹住合金片开口两侧向外掰一下，就把这合金片给摘下来了。 嗯， 整个过程刚才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特别细致，但整个过程只过了5分钟的时间就顺利的摘下来了哈。 是， 取下来之后，消防员叔叔又细心的用棉签帮小朋友擦拭了碘酒，做后续的消毒处理。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各位家里有小孩小朋友的家长啊、 嗯、 一定要看好家里的孩子，谨防孩子把身体的部位卡入狭小的空间、 哎、 造成损伤。我之前还有看那小朋友特淘气，那个他栏杆不是一条一条竖着呢，把那头就卡进两个栏杆中间、 嗯、 也是看着特别悬哈、 嗯、 你说你进去容易出不来呀， 那是因为什么呢？ 寸劲儿。甭管因为什么吧，反正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你看着就特心疼。 不知道怎么想，那个我基本上都是看的是大一点的小朋友，这一两岁的哈、 嗯、 一定得留神。第一个呢、 哎、 他的手指什么都会往手指头上戴，这个所谓的戒指卡着自己的手的已经说了好几回了。另外呢，即使他有的时候小孩还会用口腔去探索世界， 嗯， 什么都想往自己嘴里边放， 尝尝， 哎，尝尝，有一些小的玩意儿像什么钢镚之类的， 嗯， 一旦进了之后气道异物哈，反正每年儿童医院儿研所啊气道异物的手术都会做啊、 嗯、 在这儿我们也是想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 看好自己的孩子，把这些容易发生的危险的一些小物件、 嗯、 小零件，您看那些玩具上面都会写一三加，或者上面写着不适合3岁以下儿童， 包括有一些玩具会写着本产品部分零件什么，还有部分小零件、 嗯、 什么请儿童注意 什么的，对，不适合小朋友嘛，3岁以下的、 哎、对对对， 就咱别给人玩，对吧，别让这些危险出现在孩子身前。 嗯， 然后老说这事儿没事儿，我看着呢，真有看不住的时候。 哎，来看看大家留言吧。今天我们设置两个互动话题哈，一个是想问问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零食，另外一个是一填空题、 嗯、哎， 再补什么什么 就来不及了、 嗯、 啊！哈密瓜说：“这慕斯啊，它怎么才能不甜呢？我就是因为吃好多慕斯，觉得它太甜，所以现在止步了。建议您可以学一下家庭烘焙， 然后 家庭烹调，这样的话，这糖到底放多少、 啊、 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决定、 啊、 你像因为外面卖的这些慕斯、 啊、 它为了追求一个好的口感、 嗯、 一般来说什么奶油糖、 嗯、 这些放的会比较多一些， 是是是、 嗯、 自己家放少了也不好吃，您可能干两回就不想再干了。 哎呀，但适当的减一些糖还是可以的、 啊、不吃草牛说，我的零食主要是冰激凌，我们家一年四季冰箱里边都有冰激凌， 我们家也是， 就这个理直气壮着了哈、啊，说550克的一桶的是咱北京老字号哈、啊 嗯， 主要是饼干呐、啊、摩卡杏仁啊、巧克力三个口味， 哎， 一吃就是半桶， 嚯、 250克，大家可以在冬天尝一尝啊，别有风味。 嗯， 经常吃冰淇淋，激励着我有规律的运动，体型一点都不胖，体脂率22。 给您点个赞， 是 不是？ 就 是 健身就是为了多吃两口 哦，就是每天坚持运动，这样的话基础代谢也能上来，是吧？新陈代谢能快一些，咱能多吃点好吃的。李凯老师也是这样践行的吧？ 对啊。 嗯， 多吃点呗。 但是我发现您吧，那好吃的确实是没少吃 啊。 但这健身的大业确实好长时间没恢复 了。啊、对对，这礼拜日开始嘛。 加油啊，加油！嗯、我们拭目以待、 哎。 Morris 说：“我记得好多年前我吃过100%的黑巧、 嗯， 那时候觉得不太能接受，后来我就循序渐进，先从60%多的黑巧开始吃， 嗯、 然后慢慢的咱再提高纯度，直到2016年的时候，我就能吃100%的黑巧克力了。 哎”这个也算不错哈、 嗯、 这算是一点点进步。 哎， 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来聊聊再不什么就来不及了、嗯、还有包括一些零食，口劲口劲说坚果、水果、果蛋皮、巧克力、酸奶等等等等，这四个等等包含了一切、 哎、 都是爱吃的零食。 嗯，看来是喜欢的不少哈。 哎， 我自己说我最喜欢吃的是有一种压缩饼干，还有自热米饭、午餐肉，这都算是那种 大餐了， 是吧、 啊、 那个原来都属于就行军的时候可能带压缩饼干吃。 今天是周五啊，周六周日如果在家您可以稍微吃点零食，但是零食 改善生活， 这个零食吃多了真的会胖啊，这比吃正餐的时候胖的容易多了。 嗯 啊，提醒一下我旁边那位女主持人、 好的，谢谢李凯老师、啊、 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下周一的时候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下周一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啊，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飘着茉莉花香， 秋天的叶全部被忘掉， 端一杯佳酿飘远方，胡同里既有香，醉人尝荡，老城角的夕阳回荡波浪鼓响，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Yo， 我一个人蹲在墙根儿没人搭儿，眼睛愣着神儿，心中纳着闷儿，怎么今天的我怎么没有精气神儿哟，好像写个词儿写丢了魂儿哟，大清早路边的馄饨摊儿，一个板儿农骑着板儿车拉着板儿砖上班，豆腐脑一块钱一碗，风声中飘着京韵大鼓的小段，喝一碗豆汁儿，就一个胶圈，青花瓷罐跟着麦芽香的油渣，骨头 正口的小贩吃着冰糖葫芦串，旁边的茶馆摆着一张马三立的相片，钢笔喷身 Pen me 万身 One me 叠身 Waiting for your consideration， 一放好多年他还是这么跟呐、啊。北京的土著 Pay attention，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针，正打包皮脆沙肉， 当四合院的沙发飘着茉莉花香， 剩下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说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香， 当老乡村的夕阳会荡过浪花香，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 蹲山，累了蹲着蹲，累了坐着坐，累了躺着躺，累了趴着趴，累了睡着睡不着眯着，叫一只八哥是倍儿有面子。 做人要厚道，要记得礼貌，见人要问好，千万不要迟到，斤斤计较只会自寻烦恼，还不如微笑，世界无限美好。公园里老头牵着他的老伴儿，七八十岁走起路来还是那么有范儿，哼一根冰棍儿，穿一件背心儿，这口店的血统是非常的纯正。 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就一只狗狗狗不理的包子儿，切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气好似神仙。 就在那哟哟哟哟俺们的旁边， 就一只狗狗狗狗不理的门帘儿，切切切个卖了半斤儿，光一个天气好似神仙儿。切一片西瓜四五两针，蒸的包皮脆沙瓤当，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说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就像这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针，蒸的包皮脆沙瓤当， 夏天的夜全部被遗忘掉， 说一杯家乡飘远方，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切一片西瓜四五两针，蒸的包皮脆沙瓤当，说一杯家乡飘远方，胡同里酒香醉人肠， 北京的土著有一点点感伤。 正在欣赏这时代崭新的